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风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为学徒，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贵田先生的专题节目。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贵田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11月30号凌晨0:38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常贵田先生1942年生于相声世家。常贵田先生是常氏相声、常派相声开创者常连安老先生的长孙，常宝坤先生的长子，海政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艺术指导，是相声观众听众非常熟悉的一位知名艺术家。近几年常先生还一直坚持舞台演出，今年上半年电台还曾经录制过常先生的剧场演出实况。今天的上半段为您播出常贵田先生表演的相声实况录音，下半段播出2015年常贵田先生做客空中笑林时候的珍贵录音。下面请您听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铃铛谱》，这是在纪念刘宝瑞先生诞辰100周年的专场晚会当中的实况。 谢谢亲爱的观众， 谢谢您热烈的掌声对我们的鼓励， 也和我们一起缅怀刘宝瑞大师。 哎，对， 大家都爱听他的相声。 对， 刘老师相声说可以有特点。 什么特点？ 他声音呢跟与众不同。 对， 所以我特别爱听。 哦，您爱听？ 过去经常到广播台啊去听相声观摩去，专门听刘老师。 好，好， 不过非常遗憾呢。 啊，怎么呢？ 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听不着了？ 可不是吗？刘老师坐骨了，走了。 哦，对对，朋友们，刘老师去世了。 听不见 啊？ 和刘老师搭档的大家更熟悉， 哪一位？ 马三立，马老师。 哦，马老， 我爱听。 那也是大师。 当然了， 您听马老也对 啊。 马老师，这在座的朋友知道吧？幽默大师， 对， 最幽默。尤其那句， 哪句？ 逗您玩儿， 家喻户晓。 家喻户晓。 嗯， 好，您好好听。 不过非常遗憾，听着听着听不着了。马老师也坐骨了， 对， 走了。 马老也去世了。 我还爱听一个。 哪位？ 高英培，高老师。 高英培呀、 怎么样， 朋友们，论起来那是我们大师哥。 你瞧瞧 高老师那相声特点是火爆， 对， 脆， 大家 开着一喊钓鱼。 嗯， 二老妈妈那大木盆来。 家喻户晓 吧，高老师也好啊。 不过也非常遗憾，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怎么？ 高老师也坐骨了。 对，高老师也去世了。 现在我最爱听的，就是你。好啊，太好了。 喂喂喂，我求求您，您让我多活2年行不行？ 什么意思？ 太厉害了啊，听谁谁走，您这太厉害了。 不是，这是个社会现象啊，人之常情啊。哦， 您说这意思，咱们向刘大爷他们看齐。哎， 学习人的艺术， 艺术 做个相声演员的，必须得知识丰富， 没知识观众听什么呢？ 哎，佩元啊，借这机会我跟你讨论点知识问题行吗？ 反正我的知识面也不宽，如果知道的我就跟您回答。 前两天我上北海公园去玩去，我就看见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什么现象啊？ 这么大个儿吧，四条腿儿，有爪子，可在腿上长着，而且呢嘴扇很大，脖子很粗，上边是三道门，三条黑线一样。 就这个，我重复一下 这么大个儿，四条腿儿，尤其特点是有三道金线。 三道金线， 这都不知道吗？ 什么呀？ 蛤蟆呀，学名叫青蛙，您明白了吧？这还奇怪， 你以为我向你打听蛤蟆呢？ 你不就问的这个吗？ 什么意思？ 那您问什么呢？ 我是说为什么这么点小个儿的东西，它叫唤出这声音那么大，这是什么原因？研究这个现象。 哦，明白了。 明白吗？ 你看这是个问题。你那意思要问蛤蟆这么点儿， 对， 为什么叫声音这么大？ 为什么声音这么大呀？ 同志各位，我说说您听对不对啊？这里有个原理， 你说说。 你别看蛤蟆个儿小，我告诉你，它可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发音量一足，故此它叫声音就大。你明白了吗？ 哦， 这个道理。 哦，都是这个道理吗？ 就干你不管蛤蟆啊，万物都一个理，只要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叫唤声音就大，啊，就这么道理。 那咱得探讨探讨了。 怎么？ 嘴大 啊， 脖子粗， 对， 肚子大， 是 底气足， 哎， 叫唤出声就大。 对呀， 那我们家那自制篓子，嘴大，脖子粗，他怎么不叫唤？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哎呀，龟田呐，我对你这个求知的意思我就尊敬。你问的好，对你问的自制篓子 为什么不叫唤？ 也脖子粗肚大，为什么不叫 啊？ 自制篓子那是什么？那是竹子编的。竹子编的，甭说叫唤，连响都不响，明白了吗？ 竹子编的连响都不响。 竹子编的不响， 你可别让我问住你。 那怎么能问住？ 乐队吹的笙管笛箫都是竹子的，怎么响？为什么响？而且那么响？你甭这模样，你甭这模样， 你 可有理有理， 你可爱就可爱这儿了。你这询根问底，对不对？ 对呀、 你问得好。乐队笙管笛箫竹子的。他为什么响呢？ 为什么呀？ 你没注意吗？笙管笛箫那都有眼儿啊，有眼儿啊，有眼儿的才响啊。这还不明白？ 明白了，这得向你学习。 带眼儿的才响， 竹子有眼儿的才响、 哎，就是这么道理。 那我们家那竹筛子那么多眼儿呢，它怎么不响啊？为什么不响？ 哎呀，竹筛子能响吗？ 为什么？ 竹筛子。竹筛子它是扁的圆的，扁的圆的不响。 戏台打那锣，圆的扁的怎么响？ 对呀、那锣是圆的扁的， 为什么响？ 它为什么响 啊？ 对呀、那锣当中不有那旗儿吗？有旗儿的才响的。 有旗儿就响。 对， 我们家那铁锅这么大旗儿呢，它怎么不响啊？ 你把它砸漏也不响。 为什么不响？ 铁锅是铁的，铁的不响。 铁的不响。 铁的不响。 庙里挂那钟，铁的为什么响？ 啊，对呀、 说 那钟是铁的 啊， 它为什么响呢？ 为什么呀？ 哎呀，你自己说的好啊，那钟不挂着了吗？钟悬则鸣呢、挂着才响呢。 铁的挂起来就响， 得挂起来。 我们家那秤砣挂了20年了，它也不响。 秤砣能响吗？ 为什么？ 为什么？秤砣是死个堂的，十咒都不响。 十咒都不响。 对， 炸弹怎么响？ 炸弹里有药，有药的响， 有药就响。 对， 药铺怎么不响？ 药铺那药是入嘴的，入嘴的才响啊。 吃的不响 啊？不响。 小孩吃那泡泡糖，他怎么响？ 泡泡糖有胶性，有胶性的响， 有胶皮性就响。 对， 你穿那双胶皮鞋怎么不响啊？

也防止他在头上 乱拳。常贵田同志， 你干嘛这样啊？ 我问你，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拿我开心？ 这不跟大家一起探讨探讨吗？ 真不懂， 真不懂， 真不懂，我先不跟你急，这也不怪你。 为什么？ 您听这像话吗？我们老太脑上戴铃铛，金鸟铃怕搭窝，像话吗？ 不，戴没戴铃铛？ 戴戴铃铛。 对， 那就不是金鸟铃了， 要不是了。 我们老太那天寿日，戴的这个叫长寿铃。 哦，到这又叫长寿。 为什么有这个茬呢？老太太一辈子养儿女一大帮不容易，老了老了，她呢也不缺吃，也不缺花， 生活很好了。 就是一个儿女要孝心，怎么表示呢？ 怎么表示呢？ 我们哥儿几个研究，得嘞，老太太寿日，咱们大伙儿天天给老太太打个金簪子，九连环上面挂个铃铛，就祝寿，表示孝心。这叫长寿铃，您懂吗？ 明白了。 哎， 这是你们哥几个表示孝心。 哎，这对 儿子尽孝。 对对对， 长寿铃 嘛。 哎， 嗯， 那可有点不对了。 怎么又不对了？ 不对了。 哪点啊？ 过了六月叫七月， 嗯， 你又办生日给谁了呢？ 那不是生日，那我们小孙子办满月。 你小孙子？ 小孙子 胳膊上， 嗯， 带一挂小铃铛， 小八宝， 对不对？ 那是 长寿铃。长寿铃， 长寿铃， 好 什么好啊？ 甭问，就是他干儿子呀，他儿子尽孝心。 你这像话吗？ 你孙子， 我们孙子一百天出生，他有干孙子，那叫百岁铃。 那谁给买的？ 谁给买的？孟凡贵给买的。 孟凡贵的？ 哎，孟凡贵论起来是我们这孙子的干爹。 孟凡贵是你孙子的干爹。 有时候我也管孟凡贵叫干爹，反正 你们这什么辈儿啊？ 我们这闲人就那么瞎论，你管不着。 不，你甭说那个， 说这个， 你给我讲， 这个叫百岁铃，小八宝百岁铃，凡贵给买的，长命百岁，孩子啊，宝贝儿长命百岁，大吉大祥，长，这叫百岁铃。小孩没有说长寿的啊，您这不对。 明白明白，这叫百岁铃，是他干爹给买的。 哎，对，百岁铃。 不， 啊， 咱北京有个文物馆。文物馆一进门，你们会看见有一个木头箱子， 嗯，对， 拉着四根绳子，上边一串铃铛， 是是， 四根绳子， 嗯， 四串铃铛， 嗯， 百岁铃， 对， 他干爹给买的， 像话吗？ 啊， 您这是那干嘛的吗？ 那干嘛的？ 博物馆这摆箱子，人那修扇子的手艺人。人挂铃铛，他干爹哪么像干爹？ 修扇子怎么跟铃铛有什么关系？ 你听着呀，这就是人家聪明，人在这修扇子 啊， 来人很多，但是在这角落里不一定有人注意。 嗯嗯， 这样呢，他弄点小铃铛一挂，咣啷咣啷咣啷，总那么响着。咱们一去一看，哎呦嚯，这还修扇子的 啊！ 正好家里有个扇子，让他修修，这就为招揽生意。这用在名上，这铃铛叫什么？ 叫什么？ 叫引人铃，引人招引。 引人铃， 引人铃， 这话 明白了吧？ 对对对对，没错，引人铃， 引人铃。 他媳妇儿这挂一片铃铛， 啊，对， 引人铃， 我夫人爱美，对， 这个铃子很 什么？我们不许打人，你过来，过来。 引人铃， 你知道吗？你太可气了，你越说不像 话。怎么可气？在这可气了。 我媳妇儿带个铃铛，没错， 引人铃啊。 这能说引人铃吗？这像人话吗？啊，有你这么说的吗？ 哦， 我媳妇带铃铛引人铃， 不叫引人铃。 废话，再者说了，我媳妇引人还用带铃铛吗？ 哦， 擦点粉不就完？我也乱，气死我了！我就不愿意给你们这人上课，太笨，气死我了！这像话吗？这都，那叫引人铃像话？ 不叫引人铃，叫引你铃行不行？ 你引我干嘛？你别不像话啊！ 你也不用， 你讨论文化的胡说八道。你想这是怎么回事吗？ 叫什么这个？ 这我还真给他纠正过来。这孩子，这样吧，告诉你，我媳妇带铃铛不假， 嗯， 那个铃铛叫回避铃。 哎，不，别着急啊， 我没着急。 回避 铃， 为什么叫回避铃？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朋友们，我们是个老家庭 啊 啊，这几代人都住在一起。 对，这我知道。 这样呢，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您老人知道，咱们过去北京有这么个说辞，叫兄弟媳妇儿。不能见大白子， 就是 这我哥哥， 对你哥哥 不能见，这不封建的也好什么，反正有这么规矩。他是住在一起呢，就保不齐有时候我哥哥到我那屋送个报纸啊， 嗯， 端瓶奶什么的，就干点活。 嗯， 可这里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这去送东西赶上我爱人